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系刘小丽。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s.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系黄之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s.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就啱啱咧，我哋见到新鲜滚热辣啊，就系呢个咧加泰隆尼亚咧就撞车。咁就呢一个佢自己本身呢个自治政府啦，咁啊呢一个叫普伊格蒙特都几难读嘅，其实就单方面就宣布咗呢一个即係加泰隆尼亚独立啦，係咪？咁其实呢就啱啱即係呢一个而西班牙政府呢同时间咁就召开咗呢个紧急会议啦，就係话启动呢一个宪法155条直接去接管呢一个加泰隆尼亚。咁就本身成件事呢即係其实双方似乎都唔想嘅。咁首先就係话加泰隆尼亚啦，佢就本身就其实上个礼拜呢已经话礼拜一嘅时候呢就原本就话有可能宣布独立嘅。咁但係正正就係呢一个西班牙，即係呢个叫做系马德里政府呢就其实就大佢啦，係咪？喂，你咁樣做，咁咪即係接管返成個呢一個自治政府㗎喎，咁然之後就俾呢一個叫做係最後通牒俾呢一個加泰隆尼亞啦。禮拜六之前， 正如前一集定係大前一集我都講就話，我話其實巴塞隆拿政府呢，即係地方嘅議會呢，尤其是嗰個主席呢係幾聰明嘅，佢先嚟強硬隔硬搞公投，即使唔承認違憲都好，其實我老實講，呢啲咁嘅憲法都係你定嘅啫，點係嘛？即係冇意思嘅違憲嗰啲嘢。但係佢都話，佢完咗之後，其實佢應該係放軟咗，話要求對話 ，rather 定係即時咧係宣布獨立。其實佢都係有回旋嘅空間。但係奇怪地咧，就係、西班牙嘅中央政府咧係擺曬硬個態。呢个我完全百思不其解嘅一样嘢喎。 呢个可以理解，呢个我明嘅。 理解先吓。 点解呢？嗱，因为其实讲真就係，喂，究竟係边个需要边个嘛，其实係。 经济问题嘛。 第一就经济问题。嗱，经济呢其实如果你话加泰隆尼亚呢，佢觉得即係我唔觉得我需要你嘅。咁但係问题就在于其实係出面点样夹。我哋成日讲嘛，一个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其实你要基于两个主权。第一就是基于两个应受性。第一就是嗰个国内嘅应受性。是吧？ 第二就是国际社会咯。 国际社会的应受性。即是你那个国际社会的应受性呢，其实现在台湾的情况，那个面对那个樽颈就在这里了，是吧？你第一样东西就是最大镬的，就是其实呢你首先啦，就是你的邻国关系点先，就是这个呢就欧盟究竟他对于你自己加泰隆尼亚独立的态度是点呢？他很明显他讲到明人不欢迎。而这个你其实讲真的，你最明显就是这个法国总统啦，马克龙啦，就话讲到明啦，喂，我只是认这个即是马德里政府嘅啫，加泰隆尼亚唔关我事嘅，系嘛，我亦都唔会承认佢嘅，系嘛。而家去到美国啊，今日都出声啊，佢就话呢个加泰隆尼亚系呢一个西班牙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啊嘛， 系嘛，好熟口面喎， 好熟口面呢句说话，咁就好大镬噶喎。其实系嗱，既然如果你系冇一个国际性认受性嘅话，你自己單方面宣布獨立啊，咁而你自己呢一次獨立嘅行為係違咗憲嘅，咁你又足以令到呢個馬德里政府咧啟動呢個155條接管呢個自治政府嘅，因為確實你今次嘅公投其實係冇得到呢個中央授權啫嘛，你同蘇格蘭嗰次好唔同喎，蘇格蘭其實你都係經過咗